衣益勤保化尘生，此入心光一切了。二十九生永与道，直列引光茶引冠，一点了过常直言，怎为冠顶三品土，随传而集无觅缘。实相故烦恼，二世理同一切得五行，一共咧系有十句经文，就系从五日中最后个直列引嘅下品位，即系咧从第十法云地菩萨，咁啊冠顶菩萨四禅王者，咁咩叫做冠顶菩萨咧？就系由于有一个轮王嘅太子。咁啊，佢个父亲就转轮圣王啊。咁啊，佢觉得佢呢个太子啊，呢个皇上已经系成就，年纪亦都够，办事嘅经验亦都好，所以佢揾一个好人咧，呢个转轮王啊，就攞呢个四大海嗰啲水，即系揾个瓶咧，装四个海嗰啲海水啊。就为呢个太子的冠顶，咁啊预先咧，好似为佢受祭一样，佢将来咧就有机会啊继承个皇位。咁啊菩萨亦复现在咧系佛云地，就系十地中最后一地啦。所谓因为已经咧满啦，所谓修因个位置咧。快要圆满，进一步咧就成佛果菩提，所以佛咧就先为佢用呢个智慧水灌佢个头顶啊，就记佢不久将来就系为大法王受呢个大智慧积，所以名为叫做冠顶菩萨，即系第十法云地菩萨位。四禅王者就是第十法云地啊，他持作四禅天王，他说衣益勤土化群生，那么这一句呢就是解释法云地菩萨在衣益勤土这么广大的地方，你都教化衣益勤土这么多的众生，即是长文所谓若菩萨是不可说不可说佛国中作第四禅大正天王三界主修不可说不可说法门得理尽三门同佛行处尽三界缘教化一切众生依佛境界是故一切菩萨本业化行净，就是讲这一段长行文的道理，就是说第十八云地是权作四禅王以益尘土来教化众生，他此入金刚一切了，此入者呢就开始进入，就是说第十八云地菩萨开始进入呢金刚喉心了。金刚者就是法云地菩萨开始进入金刚心之时，他用这个金刚的妙智啊，一念之间能断法云地上的无明烦恼，尽趣佛果。咩叫做一切了呢？就是到这个时候啊，以这个金刚智，一切的无明世俗烦恼已经呢完全都清清楚楚了断了，那么他一齐了，佢二十九生永以道啊，咁啊十地菩萨每一系众生，咁啊十地每地有三生啊，就变成咧系三十生啦。咁啊现在第十八云地啊，对于前嘅二十九生嘅烦恼啊嘅生死啊，已经咧系度脱咗啦。因为第三十生呢乃是自己本生之事，如果断埋第三十生呢就成佛地了，成妙国菩提了， 所以話二十九生永耳道，佢極滅隱中下隱觀，就係五隱之中最初個伏隱、順隱、順隱同埋無生隱。呢、這個四隱啊，每一隱都有上、中、下三品，咁啊成為十二品啦。但係最後呢、這個極滅隱咧，只係上品同埋下品，就冇呢個中品啦。所以一共就名為佢哋十四隱啊嘛。加上呢個第五極滅隱，既然只係有上同埋下呢兩隱啦，咁啊第十法雲地就屬於呢個下隱，唔係上隱。上隱咧就佛道，所以話極滅隱中，在呢個第五隱嘅極滅隱裏邊啊，上隱以同下隱呢兩種隱咧，法雲地菩薩係屬於呢個下隱觀。佢一轉妙波上湛面，在呢個極滅下隱裏邊，法雲地個菩薩，佢所修呢個因行啊，即係因中修行嘅位置啦，究竟咧圓滿啦。最後一念無間道中，破埋最後一份嘅生相無明，就成妙國佛地。所以話一轉之間，就從法雲地啊，登入妙國佛果，破除最後一份嘅微細煩惱，而成佛道。咁乜嘢叫做常湛圓呢？佢成咗佛道之後啊，正得法身理體，清清寂寂，所謂寂滅現前，咁就叫做常湛圓。等位灌頂三品土，等就是第八地的不同地，位呢就是第九的善位地，灌頂呢就是第十八雲地。三品土呢這一句經文啊，就是眾前八地、九地、十地這個三地的功德，等于话八地、九地、十地呢三地个菩萨，将呢个世间同埋出世间分怨，以共咧系变灭个烦恼无明，以共生死得断尽啦。佢无明执相孤烦恼啊，就未断前，即系八、九、十呢三地呢、這个无明。烦恼习气未断以前啊，就名为叫做故烦恼，属于咧系旧嗰啲烦恼，系旧时嘅烦恼，就等于话现在咧已经进入法云地啦。然后最后一念金刚后心，断埋最后一份嘅生相无明，而成妙国佛果。咁啊，等于话咧八九地啊。呢三地嗰啲烦恼啊，即心嘅无明习气断尽无余。佢二帝理陀一切尽啦，咁啊，既然一切烦恼已经系尽啦，咁啊，佢哋一切尽啦。有烦恼之时，真属二帝中道妙力，唔能够咧完全尽呢个一心嘅本愿。现在一转念之间。从法云地登上妙国佛果啦，咁啊一切烦恼已尽啦。呢、這个二世圆融，全归中道嘅道理，可以话咧系穷尽中道实相本愿，所以咁就叫做二世理穷，一切尽啦。但言之无疆，三界王，三十生尽等大降，大劫无为金刚藏。一切布尽都无极悲，第一二帝常安稳，宏愿尽性都妙自全。咁啊，呢一段嘅经文咧，一共有六句，就系赞颂解释极灭隐中嘅常隐，即系妙国佛果，即系咧佛地。咁啊，就佢哋圆智无相，三界王咧圆智。即是大圆满国的智慧，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大圆满国认识西权 心包太虚嘅量修沙界，咁啊大圆满国咧就系、是、一切种智嘅智慧，亦都系转呢个第八阿赖耶识看呢个和合色相而成的大圆镜智啊。咁咩叫做无相咧？即系以呢个大圆镜智啊观察若真地若作。有为相啊，无为相啊，空通咧都系本性空寂，所谓无真俗之相，无有无之相，无能所之相，无生佛之相啊。因为本性咧系清净寂灭之故，呢个三界王咧咁啊成咗佛啦，咁啊佛咧为九界之最高最尊，系为天中之天，系为圣中之圣啊。为世出世间的三界之主，所以《法华经》里边讲咧，我话今此三界的皆是我有啊，就系三界里边乃至九法界里边，都以佛为师，以佛咧系为最尊，所以佢哋三界王。第三十生中等大个，咁我哋刚才讲十地菩萨，每一地都有三生啦。此生、住生、终生啦，咁啊十地咪有三十生啦，咁啊加下第十呢个法云地啊，最后一生个烦恼无名生死都了啦，咁啊十地三十生都已经系了咗啦，完咗啦，我话三十生中啊已经圆满啦，咁啊进一步就佛地咯，我话等大国啦，系等于啊。已经咧成咗佛，咁啊十地菩萨啦，成咗佛地之后咧，佢所证嘅叫做大觉菩提，佢所证嘅系与十方诸佛所证咧系一样，系无二无别。佢大直无为金刚藏呢一句咧赞遣得所谓大直者，就系、是、妙觉菩提啊，所谓大波涅槃。无为者呢就是有如涅槃，以及无如涅槃，真谛以及俗谛都虚不可得，不着于有，不着于无啊，所以叫佢做无为。金刚藏妙觉佛果菩提就叫做无相菩提，乃是一正永正啊，永远咧再唔会堕落，魔不能坏啊。九界都不能动，就证明妙觉佛果的智慧呢如同金刚之坚，能破坏一切烦恼生死，永不堕于九法界，圆满无上菩提是一正永正，他一切道尽无极悲啊。咁啊呢一句话呢，第一一切道尽就是讲他的智力成到佛果菩提，一切无名烦恼断尽啦，咁啊一切嘅生死报应都尽啦，冇啦，咁啊佢哋一切报尽。但系佛咧唔系自私自利噶嘛，佛咧就系、是、大过之人，佛咧有大慈悲啊，所以咧常常啊现身九法界里边度众生，咁就叫做无极悲。即是佛成佛之后有无限量各种的大慈大悲啊，在法界里面教化众生，那就是无极悲。他第一二帝常安稳，第一二帝即是真常寂灭佛果菩提，第二呢就是第十这种道理永远都不会变的。说如果成了佛后正到呢个第一二无上菩提啊，过去制、未来制、现在制，有佛冇佛啦，呢种道理都永远唔会变坏。等于话成佛咧，系一成就永成，一正就永正啊，永远得到呢个第一二帝。常安稳咧，就系话第十法云地，属于直接忍嘅下游。如果进入佛地上忍位啦，咁啊因缘果满，佢不住于个生死，不住于涅槃， 不止于烦恼，就不止于菩提，都无有挂碍啊。既然无有挂碍，所以就如如不动，得大自在啊，安安稳稳啦、啊，咁啊叫做常安稳。及红缘尽性啦，得妙智全。红就系同尽，缘就系本源啊，就系话成佛之后咧，系同尽一心之理嘅本源，咁啊叫做红缘尽性咧，就系将自己呢个本性啊。究竟呢能够证得这个中道实相，那么叫做尽性妙之处、啊、那么既然不生不灭法身理体的本源已经是达到正路了，那么法身本体里面自性的智慧、啊、所谓一心三智无上菩提呢亦都具足，那么叫做空缘尽性、啊、妙之处。三言十正是果报，唯佛一人居净土，系众生暂住报，登金刚圆居净土。咁啊，呢四句经文咧，就系、是、讲呢个净土嘅分题，即系乜嘢地位咧，就生到乜嘢嘅净土，不过有其界限。三言十正是果报。三年呢就伏忍中的三年位，所谓十住、十行位、十回向位，这三十心属于言位，五忍中的伏忍只是伏无名而未断无名，所以称为他们言位，叫做三年。十正呢即是十地位，十地菩萨从这个十回向后生一到破无名正法身，就登初地啊，亲见自己呢个法身妙理，所以称为叫做正位。如果步步咧就系有正步有依步，依照呢个经文咧系属于呢个依步，就系乜嘢？有凡位有正位啊，凡正同居一住。如果十正位即十地菩萨啦，就住呢个十部庄严土啦。因为他实实在在啊，断无明正法身的果报，咁啊个住于呢个无生之理，所以叫做实报咧无障碍土。佢唯佛一人居净土啊，只有佛一个断尽九界的无明，了脱不断变异两种生死啊。所谓返往归真究竟算法，唯有佛一个人呢就居于呢个常寂光净土，佢一切众生暂住报啊，咁啊其他一切众生啦、啊，可以讲啊，佢虽然系无有呢个始，所谓无名系无始啊，但系佢呢个生死业报系有尽之事噃、啊。只要你好好地用功，好好地修行，好好地去用功啊，咁啊嗰啲烦恼尽，生死尽啊，咁啊成佛啦。所以话佢就暂住报啊，一切众生在呢个生死轮回，不过咧系暂时受福，唔系永远都在呢个九界流转噶。固然唔系永远响呢个道中流转。即使你进入呢个正位，所谓声闻缘觉菩萨，菩萨都未曾究竟成佛啦、啊，因为佢系菩萨位啫嘛，仲未曾达到最高嘅佛果，都系名为佢嘅暂住部，要直头同呢个法云地菩萨一样，破除最后一份生相嘅无明，已经为佛呢。同佢以呢个智慧水灌顶啦，咁啊最后一念金刚后心啊，断除最后一份生相无明，咁啊成佛啦，就从此以后咧就冇咗呢个暂住步啦。所以一日未成佛之前，一切众生啊，无非系暂住步，因为呢个步咧系有尽时噶。登金刚圆居净土啊！ 咁啊，既然一切众生系暂时堕，九界生死系暂时啦。如果一登到呢个金刚圆，即系法云地，再进一步啊，而金刚智心达法性嘅本源啊，咁啊居净土啦，居于呢个常寂光净土，同佛一样。佢如来三月得无极啊，就我今月光礼三宝。咁啊，呢两句经文呢，就系、是、啊，明波斯匿王赞佛嘅三月，以奉呢系顶礼三宝。如来三月得无极，如来就系、是、十方诸佛，从别嚟讲呢，就系、是、释迦牟尼佛。三业呢就是身口意，你三业都清净，所谓这个德行这个功德呢是无穷都无极啊，因为佛身业是坚固，佛的口意能够说法度众生，佛的意业都是直列清净，咁因此称为呢三业的功德啊，是无穷无尽无极限。他说我今月光的礼三宝啊，因此呢佛有三业清净的功德，我波斯匿王就要顶礼三宝啦。那么所谓三宝者，通常讲呢，我们所谓有这个主持三宝，在这个佛龛里面供养三宝佛啊，不管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消灾延寿药师法，乃至文殊菩萨、观音菩萨，都是古佛再来，同佛一样啊。等佛龛里边嗰啲泥雕木造嘅佛像咧，就名为叫做佛宝。因为佛灭道之后，我哋见唔到佛啦，就只有咧以呢个泥雕木造啊供养。我拜佛之时，见到佛的慈祥的德相啊，咁我哋咧就想起佛啊，点样教化我哋，点样咧就导我哋，咁我哋依法修行就可以解脱啦。如果咁样嘅拜佛咧，就名为佢哋真正礼拜。咁如果你拜佛嗰阵时啊，好似中米咁样赶时间，静静咁放，咁啊三拜咧都未曾问讯，那个腰都未弯啫，咁就向后转啦。咁就不咁啊冇功德啊，而且咧仲有一种轻慢添。咁啊，所以旧时咧，我亲近海人法师嗰阵子啊，咁啊因为后生啊年轻啊，就由于拜佛唔恭敬啊，曾经试过一次啦，咁啊又要赶住福经喎，又摇冷钟啊，咁啊着一件袍呢件袍啊，咁啊到嗰阵时咧，因为要方便啊，咁啊一坐低又唔随便走得，咁啊着埋件袍入厕所咧。俾佢老人家睇到啊，就足足闹咗我半个钟头。咁啊，所以呢由呢个地方我哋到啊，老人家教我哋呢系一种对三宝嘅尊敬，系佢嘅慈悲教我哋一种自己求福。所以我哋着袍啊，唔好入厕所，因为呢件袍你着嚟拜佛嘅。咁啊，同时我哋讲话嗰阵时呢，如果话观音菩萨啦、啊，或者赞叹佛呢，你就唔好话一个观音菩萨系一个啦，阿弥陀佛咁啊，个个声咧都系唔礼貌嘅。我哋应该话咧一尊观音菩萨，啊一尊咧释迦牟尼佛。啊，例如咧啊，我哋家下都知道有人家嚟扫观音菩萨像，啊人家捐钱啊化缘铺佛金啦，咁就啊我家下咧系出多少供养咧，系一尊观音菩萨。你就千万唔好话啦，啊！我出得几多钱啊？供养呢一个观音菩萨，咁啊变成呢个口业之中咧就唔清净。咁啊呢一点咧，相信大家老学佛嘅人咧都知道。咁啊，如果初学佛嘅啦，尽量咧如果习惯啊，自己呢个嘴腰常常咧系赞叹佛果。所以在呢个丛林里边啊，尤其是呢个晚辈。对到呢个长辈咧，例如呢个师傅叫一声徒弟某某人，你唔能够话，哎，有咩事得啦，不能咁，你仲要讲一声阿弥陀佛， 呢個阿彌陀就代表咧，你叫我啦，將來收徒弟嘅時候咧，亦係一樣。咁啊，所以現在咧，我都習慣咗啦，幾十年就唔單話咧，我叫嗰啲晚輩啊，咁啊，佢是否阿彌陀佛答我唔知啦。差唔多一般人叫我一聲咧，成為法師啊，哎，阿彌陀佛，咁無中就習慣咗啦。一方面對人禮貌啊。二方面呢，你利用呢個機會呢，你就多念一句佛號啦。咁你話我一生人人與人間嘅接觸啊，每一日都有好多人叫你嘅。咁每叫你一次呢，你念一句阿彌陀佛啊，你話一生人咁接下嚟啦。咁阿彌陀佛啊，呢種嘅清淨心念呢，呢個功德亦係不可思議啦。咁所以我哋呢，有機會頂禮佛嗰陣時，應該你拜落去啊！你要想啊，佛嗰種嘅慈悲，我哋今日拜呢個慈悲之相啊！佛既然有慈悲有道德，咁我哋怕先去拜佢啫。我哋應該就要學佢嘛，要學佛嘅慈悲，要學佛嗰種嘅德性啊！就咁樣拜佛啦，就係叫做尊敬佛啦。咁樣拜佛呢，你就可以求到佛。如果唔係啦嚇，咁啊佢本來就告假去街，但係依照規矩咧，咁啊梗係拜三拜佛啦。但係嗰時又唔係衰咯喎，咁啊好似中米咁啊，敵人咁啊拜，嗰時腰問信都未彎啦，個人啊向後轉啦，咁都不如索性啦，咁就免啦，咁就免得咧就遭到咧呢個輕慢佛寶咧一種嘅過處。第二個法寶就我哋加啲經書啦，或者用。紙來寫或者用卷來寫，因為佛所說的教法我們用這個文字記載，使得我們有機會讀誦來依法修行。僧寶就凡是出家者所謂剃除須髮，著起一件袍衣，受過三堂大戒者都名為世間的出家人。咁我常常都係咁樣講，出家人咧都係凡夫人，就包括我在內。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係羅漢境界噶嘛。你冇睇見我係嗰度累累堆堆啊，係話東一塊西一塊，好似咧攬攬教教。其實佢呢個內心嘅修養咧，佢冇話俾你聽啊。所以雖然外表就形同俗人，但佢呢個自心裏邊咧，説不定。當然不是個個一樣，說不定其中呢亦都有羅漢應世啊，亦都有菩薩再來試我哋嗰種嘅誠心是否肯切。所以呢，四眾弟子中，如果呢個在家嘅二眾啊，男居士、女居士啦，咁啊你唔尊敬法師，呢個都好平常。冇嘅人呢。要有一種權力強迫你啦，要對啲出家人尊敬。不過你即使你唔尊敬啊，你最多就唔理就算啦。但係千萬咧就唔好得加把嘴啦，得閒冇事啦。啊，邊個法師又唔對？啊，哪個法師又唔好？咁就無中自己咧呢個口過啦，就好大啦。咁無論如何，一個出家者事實上咧唔簡單喎。你唔好話講話呢個內心嘅修養啊，呢就冇人睇得到嘅。所謂二人飲水冷暖自知啊，但係佢呢個外表嘅生活咧，實際上你哋在家人做唔到啦。我哋出家人每日所食嘅都係青菜豆腐，咁啊冬菇好嘛，啊咁啊食燕窩就好嘛，但係始終都無肉味。一世人出家幾十年。佢都未曾見過呢個肉味啊！但係你哋在家嘅信徒咧，即使係受過五戒啊，五戒裏邊呢個食肉呢一方面咧，都未曾話禁止你完全唔好食，最多話叫你食呢個三成肉，唔好特別去劏啫。咁啊，總之你要食嗰陣時咧，亦都係照樣食啊，唔食就更好啦。但係食咧，最多話叫你食三成肉，唔係為你殺。唔係咧，見到佢殺嗰陣時嘅凄慘，唔係咧聽呢個被殺嘅時候個呼號斬叫，咁啊呢個叫做三淨肉啦，佛都許可嘅。 咁啊，無論男男女女，一切嘅娛樂，我哋出家人大體上嚟講咧，都已經係練噶啦。你話幾十年過呢種咁嘅清淨嘅生活，一般普通人可以過嗎？唔可以過啊！咁啊，叫你住多幾日佛堂啊，哎，法師啊唔得嘅。啊，咁啊，我啊幾多日又冇乜啊，咁啊，咁啊問題好多啦。咁啊變成咧就係、是、呢一點啊，做一個出家人。都已經值得呢個在家人嘅尊敬啦。咁啊，所以因此在呢個住持三寶裏邊，不管佛寶、法寶、僧寶，大家都有尊敬。如果你同佢冇緣啊，就少講兩句啦。就千萬咧就唔破壞三寶啊，任何之一寶嚟到招致呢個口過呢個無量，應該要讚歎三寶嚟到咧收自己嘅口福。因为三宝之恩，在呢个三宝佛法僧里边啊，可尊系可贵，名之为佢特宝。在呢个经上讲啊，佢话三宝利乐众生都无有休息，功德积得甚深，都犹如大海，智慧无碍就等于虚空。一切众生由烦恼业障沉沦苦海，生死无穷。在呢个时候咧。如果三寶世啊，為呢個大善師能接你哋嘅生死苦流，使你超升彼岸。咁啊，如果我哋放完口嗰陣時啊，放到一半咧，咁啊有一個三寶印啊，接三寶印，未曾接三寶印之前，佢都仲一段文啊，叫扶三寶者，千生罕遇都萬劫難逢啊。咁啊，現在我哋大家都有福報。我遇到呢个三宝，有机会俾我哋拜佛，有机会俾我哋咧受持法宝啊，有机会俾我哋皈依僧宝啊，咁啊千生难遇之中，我哋既然已经系遇到啦，咁啊应该要庆幸自己有咁嘅福报，咁我哋应该咧就要啊尊敬三宝，所以话皈依者福增无量啊，礼念者嘅罪孽何生一。清佛号可以灭呢个历劫嘅生死重罪，所以我哋对三宝要尊敬。得法王无相，人中树，受盖大众都无量光，呢两句都是赞佛嘅真语。佢话法王即是啊佛啦，因为成佛，所以称为最高无上，为十八界中嘅最尊。呢、这个就法王啦，《法华经》讲啊。他说我为法王，就依法自在啊！一切有为法、无为法、真谛法、俗谛法、生死法、涅槃法、烦恼法、菩提法、人我自非法，咁啊，在佛嚟讲咧，都无所执着啊！所以佢就系我为法王，都依法自在，常常住于呢个常寂光中。咁咩叫做无上咧？咁啊佛啊最尊啦，十界中啊最高，咁啊叫做无上。咩叫做人中树咧？树大就可以遮阴啊，尤其是嗰啲大榕树啊，常常热天嗰啲大榕树底下咧，就好多人坐住透凉啊，因为佢大啊，佢呢个树咧又阔又高，咁啊响树下真可以遮阴啦。佛亦如是，系人中之大树。佛以呢个慈悲盖覆众生啊，佛以呢个法水滋润众生嘅心田，令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话人中之者，佛为人中之树，因为佛有慈悲啊，度众生，而同呢个大树盖覆大众一样，无量光咧、啊，佛以乜嘢嚟到盖覆大众咧？佛就是以无量光辉啊，出生这个无尽的妙法，教化任何一种根性的众生，任何一种根性的众生依法修行，可以断烦恼，亦都同佛一样啊，得到无量的智慧光，所以叫做无量光啊。但口上说法就非无意，心智直列都无言叫。第一句就是赞叹佛的口业，第二句就赞叹佛的意义， 咁啊，佛咧个口里边常常说法，咁啊口如清净啦。点解佢就非无二咧？即系佛说法咧，唔系话无理啦。等于话咧，佛说法啊所说都系好好嘅道理。佛咧有阵时说空，有阵时就说有啊，有阵时就说相，有阵时就说无相。无非咧系随机化到，好似个医生啦挂牌睇病一样，阴病、热病或者跌打刀伤啊，心肝脾肺肾每一个部门咧结局唔同，所以发生无病一阵子啦，医生就凭佢呢个经验，凭佢个学历啊，把握住咧你系咩病，佢就落咩药去医你个病。佛亦复如是啊，为大医王所说教法，无非咧都系为众生嘅根性不同，所以说出种种大法、小法、圆顿法、小乘法、大乘法，凡有所住都有其义理，乃系随机化度，所以话非无义，唔系冇道理噶，系有好好嘅道理教化我哋。个心智者。就是佛自心的波野政治，直滅者就是佛業之波野政治，照貼萬法清淨直滅，那照而常直，雖然照萬法之事而本性空寂，這個無緣照就直而常照，雖然本體清淨，佛的慈悲常常普照眾生，如同這個大樹一樣播浮一切，佛咧就常以一个无余嘅大慈悲，咁就叫做无余照咧，就系遍照一切众生。啊，佛度众生嘅时候啊，不分人我、彼此、亲疏、凡有缘者，都尽量咧为佢说法教化佢，咁就叫做无余照。系人中之子，为众说啊，大众欢喜。赞金花，咁第一句咧就系赞佛说法无所谓啊，第二句，所以我哋就欢喜供养啦。咁啊，人中狮子，即是啊佛啊，狮子吼能够百兽都前击嘅，就表明狮子个威势。佛亦如是啊，凡有所说，不但利益于呢个众生，凡系有缘都得到佛嘅慈悲法水嘅滋润。即使是外道的邪见，佛呢说法之时亦都能够破这个外道的种种的邪见，所以佛呢说法呢是为人中的之子，凡佛所说呢都是有道理，是为我们众生而说的，所以为众说。大众散花，大众欢喜，散金花，那么在座大众呢，既然蒙佛的慈悲教化开示，所以大家都赞花来的供养佛，是百亿花土六大洞含生之类的寿妙报啊。咁啊，第一句呢就是赞佛未曾说法以前，首先呢就放光动地，现种种的神变，叫话百亿花土。在百亿呢个莲花之上，每一花上咧都有呢个清净嘅佛土，有清净佛土啊，就有佛说法。未说法之前，咁啊放光动地啊，警惕嗰啲有缘嘅众生咧，好好地留心去听啊。所以叫做百亿花土六大洞，咁啊含生之内啲寿妙报啊，一切含灵嘅众生，凡系有情的。有知觉能够听到佛讲经说法啫，只要你生一念惭愧心啊，自己咧好好地咧回光返照，咁都得到咧呢个清净嘅妙果报，佢就含生之类受妙报。天尊快说十四王，是故我今略叹佛啊，天尊者就系佛嘅别号，佛呢是为天宗之天，为这个天宗的最尊最上， 亦为人中之尊，亦为三圣圣人之尊。可以讲佛呢，佢就世尊啦，系为九界独尊，以佛呢系为最高，咁啊佢就天尊。快说十机王就系表在座大众啦，都好希望啊佛呢快快脆脆啦，说呢个十四王嘅功德。所谓十四王者，就即系十四人啊，亦即是系五人。五人前嘅四人啦，每人有上中下，咁啊四三咪一十二咯，再加直列上下二人，名为佢哋十四人。王咧就如我哋从前嗰两日所讲一样，例如十种性就为同轮王啊。如果正种性嘅十行位咧，系为银轮王；如果道种性嘅十回向位咧，就系为呢个金轮王。咁成三王咯，在呢个十地之中，地地都为王，延伸度众生，或者为六欲天王，或者为初禅天王，或者为二禅天王，或者为三禅、四禅天王，或者为法界中王。咁就变成咧十地各现啊，呢个权势，呢个王身咧。教化一土，教化一个地方，咁啊称为咧就叫做十王咯。咁啊十王再加上十种性，铜轮王、圣种性、银轮王、道种性、金轮王，咁啊成为十三王啦。再加上佛啊，成佛啦，系为化界中王，咁啊成为佢哋十四王啦。即是系将呢个十四人啦。每一个阶段，佢断烦恼，教化众生。佢教化众生之时，系在边个地方教化众生？系现乜嘢个王身？咁啊，一共咧系有十四人啊，所以名为佢就十四王。佢话是故我今略叹佛者，咁啊，月光王即系波斯匿王，本来就菩萨再来，现在咧佢自己都好谦虚，好客气啊。他说我的智慧就很浅薄，不能够是广赞佛的功德，我现在不过是略略分语，因为上来的经文呢就是名波斯匿王，说波野波罗蜜嘛，现在呢讲完了，而我呢波斯匿王就以这个计种来到赞叹十四人的功德。咁啊，現在已經講完咯噃。佢話：時諸大十四王無量功德所作得大法力，即於座中有十恆河沙天王、十恆河沙梵王、十恆河沙鬼神王，乃至三翠得無生法忍、八部阿衰輪王現轉鬼身，天上受道，三生入正位者。或四生生乃十生得入正位，正正人正得一切无量波。咁啊，呢一大段嘅经文咧，就说明再会大众啊，闻咗波斯匿王以计众赞叹十四人嘅功德之后，咁啊，各人得到呢个文化嘅利益。咁啊，由于每一个人嘅根性唔同，所以得益咧就亦有浅深之别啦。佢话时之大众。在座咁多个法众啊，闻月光王即系闻波斯王，上来以计种赞叹十四王，即系十四人啊，无量无量无边无边嘅功德状语境，就得大法啊，咁啊得到咧好多好多嘅法益。个即依座中，咁啊有啲乜嘢人得法益咧？所以在呢个座中咧，有十恒河沙咁多嘅天王，有十恒河沙咁多嘅梵天王，有十恒河沙咁多鬼神王。咁啊，呢个鬼神王咧，就嗰啲有福嘅鬼。咁啊，鬼咧，真有啲有啲穷鬼，有啲饿鬼嘅噃。咁啊，做鬼都有穷富噶。咁啊，如果咧做饿鬼咧，咁啊最苦嘅，因为佢在生咧贪贪嫉妒，唔肯布施啊，就或者欺骗呢个三宝嘅钱，咁啊佢将来堕于饿鬼之中啦， 佢呢個肚啊好大嘅，但呢個喉嚨咧好似個口針啊，嗰、那個棉衫嗰個針啊，個針鼻都算啦咁細啊。咁啊，佢見到嘢想食嗰陣時咧，一到嘴就變成果炭；如果見到水要飲咧，一到嘴就變成呢個羊同熱血，就永遠受呢個飢餓之苦啊！就是再生咧，貪貪唔肯節儉，咁啊得到呢個餓鬼嘅報應，咁啊窮鬼啦。咁你得鬼神王就唔係啦，佢有福報之鬼啊。咁呢個有福報之鬼啦，嗱咁啊遠就唔好談啦，就講我哋出邊個牌坊書啊。咁啊有個土地公公，咁啊你唔好理佢。啊雖然平時冇乜人理佢啊，但個個人行過咧都同佢點個頭。對佢尊敬啊，包括我在內，去到嗰處我都望多佢兩眼啊，叫聲土地公公啊。咁啊，如果早晚咧，説不定有人上支香，逢年過節啊，即使我哋佛堂咧唔俾呢個荤素，唔俾呢個荤菜嚟到拜佢啊，咁啊，起碼有陣子啦，啊青菜豆腐啊，都煮兩條供養下佢啩。咁啊，呢種咧就屬於佢哋有福啲鬼神啦。就唔係話無福咯喎，我就推而廣之啦，好似天后娘娘啊、北帝廟啊、關帝廟啊，呢啲都係由人咧修養而成。但係現在咧，佢受呢個萬世之所敬仰啊，就名為佢就鬼神喎，有福報嘅鬼。佢乃至三趣啊，呢、這個三趣就唔係地獄惡鬼畜生呢個三惡道啊，但係指呢個人、天、神。咁啊，既然呢个鬼神啦，就当然啦，我就包括呢个人啦、天啊，都有呢个福报啦。因为现在波野法会啊，凡系来听经嘅啦，都系以呢个人、天就占大部分喎。所以既然